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卫生部门最新公布的一份数字报告呢，凸显了一个该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就是女性的酗酒正带来越来越多的危害。其实不光是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美国呢，都有类似的现象，酗酒由男性开始向女性波及。而和男性相比，女性酗酒，尤其是年轻女性酗酒，对于下一代的身体健康将会造成严重隐患。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投向俄罗斯，一起认识一批珍贵的苏联时期首发的邮票，他们的收藏价值是怎么样的。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近日，加拿大卫生部首席公共卫生官特雷莎谭向媒体公布了近一年来加拿大公共卫生状况的报告，尤其指出呢，妇女酗酒成为了该国公共卫生的一大焦点问题之一。这份报告虽然谈到了致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和大麻相关的健康危机，但是特蕾莎医生表示，女性酗酒问题亟待引发全国的关注。他认为，长期以来加拿大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持续存在的酗酒问题所导致的广泛的危害。那么在加拿大，女性酗酒现象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说到酗酒，很多人脑子里想的马上就是男人，但是有数据表明，在加拿大，妇女酗酒的现象正在增加。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特蕾莎谭医生最近表示，他对加拿大妇女饮酒的人越来越多感到担忧。首席卫生官公布了2018年加拿大公共卫生状况报告，妇女酗酒是报告的焦点内容之一。当然，这份报告谈到了致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和大麻有关的健康问题，但特蕾莎谭医生表示，酗酒问题需要引起全国的关注。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持续存在的酗酒问题所导致的广泛的危害。对这些数字进行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显示，加拿大妇女面临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这就是女性的酗酒死亡率高于男性。这一报告指出，在2011年到2017年期间，女性的酒精死亡率增加了26%，而同期内男性的死亡率增加了大约5%。在10岁到19岁这个年龄段，女孩酗酒的住院率高于同龄的男孩。特蕾莎谭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虽然仍然是男性喝酒喝得更多，但女性正在迎头赶上，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担忧的迹象，女性大量饮酒的比例有所增加。她谈到，研究人员们还在研究其中的原因，但部分原因可能是女性通过喝酒来排解压力和焦虑。她表示，我们需要了解女性喝这么多酒的原因，女性在经历的创伤、性虐待、欺凌方面与男性是不同的，在考虑解决措施时需要考虑到这些特有因素。酒精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有着重要位置，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经常可以看到女性角色在一天结束时端着一杯酒放松的情景。除了传统的电视和杂志广告外，通过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的快速滚动的葡萄酒广告称葡萄酒是妈咪汁。加拿大毒品滥用和成瘾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政策分析师凯瑟琳·帕拉迪斯说，自从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供酒商、营销人员就一直瞄准女性。他说，这些广告针对妇女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是广告中以女性解放运动的借口来向妇女推销酒精，让她感到不满。他说，我觉得非常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广告一直以性平等为借口，鼓励女性像男人一样喝酒。他说，对于妇女来说，你不可能像男性吃的那么多，但酒精行业已经在妇女的脑子里灌输了一种概念，这就是喝酒是一种性别平等的表达方式。今年早些时候，一名14岁的女孩在学校午休期间因为喝了一瓶含酒精的饮料而死亡，之后联邦政府不得不介入了对含酒精饮料的管理问题。加拿大卫生部长的发言人说，在这一悲剧后，我们采取行动，并开始限制高甜度酒精饮料中的酒精含量。我们正在审核卫生委员会的建议，不久将会推出新的法规。凯瑟琳·帕拉迪斯表示，这是正确的第一步，但是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来限制营销。加拿大首席卫生官特雷莎·谭医生表示，要改变消费模式需要政府的承诺。加拿大通过设立一系列政策，终于减少了烟草消费，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步骤来减少酒精的消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2017年，根据日本东京都公布的数字显示呢，在日本东京都，就是东京的核心地区，人口数量达到了946万，而东京地区及其周边的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附近的大小城镇呢，人口共计3700万人，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也是亚洲最重要的世界级城市。而3700万这个人口规模呢，几乎等于日本全国1/3的人口了，人口的集聚效应十分的明显。根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呢，日本东京圈的人口迁入近期依然超出了上一年的迁出的人口，而迁入人口呢，多数是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是为了求学或是工作。早在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就决定了促进东京以及地方发展的一个综合战略，制定了到2020年均衡东京圈和地方迁入迁出的人口比例。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达成这个均衡比例是有些困难的。为此，日本政府不惜花钱请人搬家。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东京和周边的大都会区总人口多达3800万，长久以来，即使日本总人口缩水，东京人口也一直在增加。2017年，东京和千叶县、神奈川县、埼玉县都报告了大幅度的人口增长。根据日本国家广播机构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数据，搬到东京的人数已经连续22年超过搬离东京的人数，而且超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日本近1/3的人都生活在东京地区，但这通常是以其他城市人口凋零为代价。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一直试着吸引人们离开东京，去帮助重建其他地区。这个项目也被称为地区复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离开东京地区，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则选择发放安置补助费。根据 NHK 近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从下一个财年起，给那些决定搬离东京23个区去其他地方找工作的人300万日元，约合18.4万元人民币的补助，同时还考虑将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从东京迁出一部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东京年轻居民也想要远离东京的都市生活，搬到更小、物价更低、也更安静的日本城镇。比如九州的福冈市，这个中型城市涌入了大量技术人员和初创企业。不过，考虑到日本庞大的政府机构、顶尖学校和公司全都集中在东京，离开东京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十分困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进入岁尾时期，又到了一年的剁手购物季。中国的双十一之后呢，全球多个地方都开启了各种各样的促销大战。比如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就是全球最知名的促销节日。那么在黑色星期五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个网络星期一。11月27日，美国公布了今年网购星期一的总成交额高达7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人们在网购星期一这一天又买了些什么呢？好，一块儿来看一看。 Cyber Monday is expected to make history as the largest ever day for U.S. online shopping, on top of a record-breaking Black Friday weekend. Walmart hopes the day will be one for its record books too. 追踪美国电商数据的机构阿杜比分析预计，本次美国电商在网络星期一中的销售额将达到7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18%以上，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网购日。这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沃尔玛配送中心是其庞大网购网络的一部分，将处理数百万件在上周末和本周一下单的节日物品，其占地面积相当于21个足球场，传送设备长度长达约2万米，负责工厂内的商品传输。 In this location particular and across the U.S., we'll add anywhere from 20% to 30% more staffing needs for our peak seasons to fulfill our customers' needs. We've been adding selection and assortment to our site and for our customers, in some of the best categories. 据了解，沃尔玛在网络星期一这一天中销量最高的产品包括 iPad、 游戏机、电子游戏、乐高、戴森吸尘器和一些经典的桌游等。 Walmart's 4,700 stores in the U.S. may give it a leg up this holiday season as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hoosing to buy online and pick up in store this holiday season. 2018美国网购星期一的销售数额突破了7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显示呢，今年整个从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的一个购物趋势显示出了美国的消费者也正从实体店消费逐渐转向互联网。美国媒体财富网站称，在购物季期间，许多的实体店门口仍有大排长龙的景象。不过呢，分析数字评估却显示，在黑色星期五以及感恩节的促销季当中，美国实体店的销售额同比其实下滑了7%左右，商店的访问量在黑色星期五当天下降了1.7%。而像沃尔玛、科尔、塔吉特等等美国主要的超市以及百货零售商正在逐渐的将在线业务和实体店合并起来，一呢是不断投入资金改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终端移动的应用程序，二呢是随着在线业务和实体店的不断融合，网上下单、来电提货的业务在迅速的增长。数字显示，美国排名在前80的实体零售商已有34%的交易是通过移动终端来完成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今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你好俄罗斯节目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值得回忆的苏俄首批邮票。从1918年11月份诞生到现在呢，已有百年历史了。不过在认证这些邮票的历史身份的时候呢，出现了不少的波折和意外，几经考证，最终才认定了一批邮票呢是苏联时期首次流通的邮票，也由此他们成为了集邮珍品。好了，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俄罗斯一位集邮大家对此的回忆，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一百年前，也就是1918年的11月份，俄罗斯邮政和集邮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苏俄首批邮票进入流通。有关这些邮票和他们的命运，我们请来有60多年集邮经验的专家奥列格·雅各夫列夫为我们做了一下介绍。 苏俄首批邮票是在不寻常情况下进入我的藏品当中的。1958年年末，可以说我已经是有经验的集邮者了。我收藏邮票已有一年多时间了，藏品中有500多枚苏联邮票和200张外国邮票，其中的一半是中国邮票。当时父母给了我数额不多的学校食堂午餐费，我把其中的一半用来买邮票。有一次，我向书店的集邮部看去，发现那里出现了新的系列邮票，在玻璃纸袋里露出了2张蓝棕色的邮票，上面会有手持利剑斩断枷锁的图案，邮票的上部标着俄罗斯国家名称。我想这个俄罗斯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当时所有的收集邮票的人都明白，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帝国邮票上并未像英国的首名邮票那样标出国家的名称。1917年革命以后，我国的名称是苏维埃俄国，或者1922年后称为苏联。我把邮票买了下来，将其带到学校的集邮小组，有同样爱好的朋友们看了这些邮票，各抒己见。有的人甚至说出了离奇的看法，臆测是什么邮票，谁出版的。比如有人认为这些邮票是二战时期占领部分苏联领土的德国人发行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老师，集邮小组的组长否定了所有的推断，他拿出刚刚出版的苏联邮票目录，告诉我们这些邮票是二战前20到30年代所印邮票带有加印的复制品。那么这些邮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谁出版的呢？甚至我们的老师也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大家认为1921年出版的是苏联首枚邮票，邮票上印有挡住洞穴通向太阳出口的龙。在邮票目录中，这枚邮票标号是5，但1946年庆祝苏联首枚邮票25周年时，纪念该事件的3枚邮票中有1枚正是这张邮票。在纪念25周年的各种出版物当中，它也一直被当成是苏联首张邮票。在邮票展上，各种展品也是从其开始的。至于革命前的邮票，似乎他们是不存在的。尽管目录书中曾经提到过，1917年前，邮局曾经使用过少量的、没什么意思的沙俄邮票，临时政府也有过发行邮票的想法，但是否发行过却并未提及。总的来说，大家都逐渐习惯，俄罗斯的邮票开始于1921年。集邮家奥列格·雅各夫列夫继续说道， 1966年，我到列宁格勒市的中央通讯博物馆，那里存有我国邮票的国家藏品。我在展票中看到熟悉的邮票草图，据解释，草图是在临时政府时期绘制的，但是邮票本身只是在苏联政府时期发行。当年，苏联集邮杂志开始出版，借助于杂志上的调研类的资料，得知不少有关这些邮票出现和它以后命运的新的信息。 邮票目录当中的一号票总是能够引起集邮者们更大的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首批邮票都有这样非同寻常的故事。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后，临时政府领导的国家遇到很多问题，其中邮票出版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国家邮局在继续使用沙俄票。当然，临时政府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1917年3月，宣布征选新俄罗斯邮票方案竞赛。参加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系列邮票设计的著名艺术家们参加了比赛，提出自由太阳背景下砍断奴隶枷锁方案的扎里内什成为了获胜者。当时，准备出版2张一组的系列邮票。蓝色票票面价格为35戈比，棕色票面价格为70戈比。有意思的是，在邮票上第一次标出了俄罗斯国名字样。1917年10月发生了后来被称之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变，由此有关邮票的事又都忘记了，邮票依然延续使用沙俄票。1918年，教育人民委员会鲁纳切尔斯基建议以出版新邮票的方式庆祝十月革命1周年，但是所有提出的方案都被否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回忆起1917年2月革命后举行邮票比赛的事情，评委们认为扎里内什的间断枷锁设计方案最佳，这样1918年11月做出了决定出版这些邮票，以纪念新政权成立一周年。 奥列格·雅各夫列夫说，但是使用这些邮票的时间并不长。1919年1月国家宣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邮局服务变成了免费的，邮票没有了用途，几乎所有的首批邮票都被放在仓库中，直到1921年8月邮局服务又成了收费项目。但是当时爆发了极度的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了百万倍，毫无疑问35戈比和70戈比票面的价格的邮票不能再按照原来的价值使用了。另外，苏联政府宣布所有1921年发行的邮票都从流通中退出，认为他们与旧制度有关，而间断奴隶枷锁票似乎是后来被十月政变推翻的临时政府的邮票，也就是说似乎这些邮票是不存在的。我曾经介绍过，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为了恢复正常工作，邮局开始发行新的邮票，但出现如何处理与旧制度有关的庞大数量邮票的问题。在一部分沙俄邮票上加盖镰刀、锤子、锌和新的票价，几年时间里用其支付了邮资，但是决定将苏俄首批邮票用作其他目的。 1921年到1922年国内发生了可怕的饥荒，这些邮票成为邮局特种的慈善票，票面上加盖了苏维埃俄国送给饥荒者的字样，100和250卢布票价以及一些用于帮助饥荒者补充性票价的字样，加盖部分是黑色和红色。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城市当中的所有邮费都是用这种邮票来支付的。据官方资料显示，几乎对1000万张邮票做了加盖处理。1922年末，俄罗斯集邮者可以和国外的同行交换邮票了，交换信件允许使用特种票。苏俄发行的首批邮票再次找到了用场，上面加盖了红颜色的苏维埃俄国交换和250或是500卢布支付数额的字样，支付数额根据交换邮票的价值来确定。1924年苏联首批邮票又有了用场，这一次可以作为补充支付邮票来使用，它们被粘贴到发信者算错了资费的信函上，但是这些邮票并未进入流通，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市邮政局使用过，因此它们相当稀有，如果是贴在实体信函上价值则更高。 奥列格·雅各夫列夫指出，1932到1933年间苏俄首批邮票最后一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再次可在苏联集邮者与外国同行之间做交换使用。在苏联，贴到信函上发往国外以盖销状态存在的邮票几乎难以见到，更别说苏联集邮者的外国伙伴们能够将贴有这些邮票的信封寄给他们。未盖章的邮票可以找到，但是苏联政府却又开始限制苏联公民与国外接触了，而且不久以后，苏联的国家邮票交换被彻底终止了，因此这些邮票又失去了用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仓库里发现了大批量的此类邮票，开始将其在市面上出售，但是再次没有时间解释他们是什么邮票。1969年在档案中找到了佐证文件，证明这些邮票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发行的，此时才弄清他们才是苏联的首批邮票。 1970年苏联新邮票总目录出版，恢复了历史的公正。苏联邮票间断枷锁之首邮票以1号和2号排序被纳入其中，而且目录当中还特别解释这些邮票不该被排在苏联邮政的历史之外。从此每次出版大俄罗斯邮票目录都以苏俄1918到1923年系列邮票开端，有过很多文章介绍这些邮票鲜为人知的创制和使用细节。1988年庆祝苏俄首批邮票70周年之际，出版了2枚一系列的邮票，这些邮票使用了俄罗斯国名，